8，一盒200克40头的野生淡干海参只要699，还要再送您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一到过节，各大商超啊就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为了销售额打出各种的促销活动，尤其是五一、十一的时候，除了平时享受不到的优惠政策之外啊，那就是人山人海的消费者了。 没错，所以呢，今天瑞麟五一专档门槛是一降再降，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活动当中呢只要99块钱一盒，而且呢订购一盒就包邮送奶到家，订购两盒呢还要再多送一盒金丝黄菊，也就是说呢，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16元的两盒羊奶粉，加上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一共您只花到198块钱，相当于两盒羊奶粉啊，您才花了100块钱。活动只有5分钟，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朝阳区的邱大爷说啊，瑞麟羊奶粉的品质肯定是没话说。说我都已经喝了有2-3年了，不膻不甜刚刚好，而且啊是真正有奶皮的好羊奶，只要今天订购两盒就送金丝黄菊，这个优惠很不错。这金丝黄菊是什么样的呀？有什么作用呢？ 哎，告诉您啊，这金丝黄菊呢特别神奇，您用100度的沸水冲泡之后呢，立刻就会散发出秋天浓浓的菊花香，一朵黄菊可以泡出一大壶茶水，金黄艳丽的茶汤里飘散着形态娇媚的金丝黄菊，所以它被称为啊是菊花之皇。那现在呢，拨打进4007106108，花198元订购一个月的瑞麟羊奶粉，就能够不花钱免费送您一盒金丝黄菊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天气越来越热，喝杯金丝黄菊，大朵大朵的黄菊轻轻地漂浮在水壶里，好看又好喝。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线上手机尾号是3315的朋友已经订购了5套、说五一回家什么也没带，想给家里的几个长辈一人送一套羊奶，反正每天都要喝奶，这个礼物挺实在的。还有4239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家门口啊订一个月的奶人家啥也不会送，今天订一个月的羊奶粉还送金丝黄菊，那肯定挑优惠大的活动呀。 是的，本次瑞麟五一专档不为销量只为宣传，所以呢门槛很低，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花99元就能喝半个月的羊奶粉，而且呢还包邮送奶到家。如果说订购两盒一个月的羊奶粉的话呢，还有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免费送，等于说喝上一个月的羊奶啊，才花了100块钱，这划不划算啊？您一听就明白了，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香甜羊奶粉的话，如果你也想免费得到金丝黄菊，让喝水变成享受的话，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两盒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0086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我们全家都在喝瑞麟羊奶粉，两盒装的套组送朋友挺合适。 是， 就说咱们北京人实在吧，自己喝的好才会推荐给家人和朋友，今天不用囤货，一个月的羊奶粉给家人朋友喝喝看，好喝就坚持，不喜欢也就是一个月的羊奶粉而已，没啥损失。不过呢，我相信您一定会非常喜欢瑞麟的，所以呢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了。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羊奶粉呢来自于陕西富平，是最大的奶山羊基地县，那里的奶山羊啊都是自由放养的，早上5点多羊倌就把羊儿们赶上山了，山上有清澈的泉水，有新鲜的青草，还有暖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没有工业化的污染，奶山羊们可以撒了欢的追逐着奔跑着，所以这里的奶山羊啊很结实很健壮，产出来的羊奶自然也是纯鲜营养的。 而且告诉您啊，瑞麟的生产企业秦源乳业在陕西富平是相当有名气的，因为曾获得过陕西省 产乳品安全协会颁发的质量安全奖、经营诚信奖、营销贡献奖等诸多奖项，而且呢又是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所以才能成为北京家庭的放心奶。现在拨打4007106108，瑞麟羊奶粉不要原价258，只要99，而且订购两盒就送98元金丝黄菊一盒。最后的10秒钟，加油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合这么一听，好啊，我现在怕的不是你拼命，我是怕你跑，你从我手下跑掉那多可惜呀！我要把你捉住回去见我家都督一交令，那该多光彩呀！你来得正好，有本事这回你别跑了。说着两个人刀枪并举，又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魏延呐、啊，嗨，心说可怜的魏延魏文长，多会儿也没这么狼狈过，你看看战袍都没了，甭说盔甲了，现在可好，就穿一小汗衫，你就这惨相你还跟我打呀？回头我一枪就从马上把你掀下去就得了。打着打着呀，张合就听这魏延自言自语起的叨咕：“你说怪不怪？张合这鼠辈哪是我的对手？今天我怎么就会劈不了他呢？”差点把张合气乐了，心说俩人这会儿两马交锋，这儿打起仗来哪有一劲嘚吧的呀？你嘟囔什么呀？打着打着，魏延虚晃这么一刀：“告诉你张合，你家魏延将军累了，今天让你再多活一夜，明日再取你的首级也不迟。俺告辞了。”说着拨马就跑啊。张合一看魏延往下这一拜呀、啊，是慌不摘路。哦，感情他道路也不熟，他也是瞎撞。那你能撞到哪儿去啊？魏文长慢走。说着张合催马鸣枪，由后边就追。哗的一下追着追着呀，张合就觉得道倒是挺平整，不知道什么原因越追越黑，这怎么回事啊？他龙眼神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才看明白，感情是个大山沟。张合在马上一回头，他看什么呀？他看他手下的那些军兵呢。现在张合那些军兵啊也不那么整齐了，一个是追的时间也太长了，路途也很远了，再说这些士卒每个人都捡了不少的东西，那不是都是累赘吗？背着的、扛着的、抱着的，所以张合这3000多人呢、啊、在他身边也就剩个400-500人了。但是那些人也都没走，全都哩哩啦啦在后边呢，像羊粪一样。张合这么一瞧，你们倒过来呀，怎么打着火把前面给我引个路，这什么地方这是？感情张合不知道他已经进入了木门道了。 后边那些小校跑上来，举起火把让张和看，张和往两边这么一撒嘛呀，哎呀，他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好家伙，这儿感情是两山加一沟，呵，两边的山峰啊，立陡悬崖，光秃秃的，有的地方连树都不长。哎呀呀，这么高的山崖，是人不能攀，马不能上啊。这大山沟里头可不能久停，如果说人家在这儿要有埋伏，那可就毁了。山沟当中这地方倒挺宽敞，那管什么呀？张和灵机一动，他赶忙把枪这么一晃，传令小校把后队变成前队，赶快由这山沟里边退出去。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就从他进来的那地方，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咔嚓哗呀，哗啦哗，呵，这响声这大呀，光说什么叫山呼海啸，没有身临其境过呀，今儿可亲眼见到了，就觉得那山都在晃，真是山摇地动啊。就从咱们进来那山口的地方，由上往下乱石横飞，是滚木直下呀，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张和进来的那个道给查死了。哎呀，张和大吃了一惊啊，不好，归途已被切断。看来呀，西蜀军大概在这儿有埋伏，此处不可久停。他抬头看了看，两边的山峰那是没法上没法爬，只有前面这一条道，必须从前面这道这杀出去，那得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怎么样也得赶快脱离这个险境。他吩咐身边这几百小校赶快随我往外冲杀，你把后边的路不是给我掐死了吗？我从前面这路口这会儿冲出去。张和呀是这么想啊，前面那路口早就给封得严严实实的了，左边山头上是杨仪呀，右边山头上是马忠，他们把这些军校分布在两旁，那个连竹弩的弩匣手在前边，弓箭手在后边，人家在这儿埋伏好长时间了，地形地物都十分清楚。再说人家西蜀军是在暗处，张和是在明处，张和想看到这些人不太容易，人家看张和那是清清楚楚的。这时候杨仪就吩咐说不要慌，只见杨仪把令旗举起来了，举起令旗他不往下落，什么原因呢？他等着这张和，他等着张和走进这射程圈里边来，那连竹弩得够得着他，他才能往下摆这令旗呢。张和呀，他现在一个心意就是想从这木门道里冲出去，别的他不管，他根本没看出来哪儿有伏兵，喝着催马撒着欢玩着命的往前跑。跑着跑着，杨仪一看差不多了，他把这令旗啪往下这么一放，这时西蜀军呢一抬手是万弩齐飞呀，哎呦，像冰头雨点一样。你算算杨仪和马忠带了一万人马呀，这一万人马里边有三千连竹弩的弩匣手，这些弩匣手一齐呀，搬动那连竹弩的那机关，这十支弩箭一块儿往外射，就是张和带着这点人，就那一般小校，你带着都是藤牌手也不好使啊，根本就没法封没法避，手里头不是还有兵器呢吗？拿兵器拨打不行吗？你能打多少啊？一口气儿你打出十支箭去，那还有几百支呢， 另外不是光这些弩侠手，还有好多弓箭手呢。哎呀，好可怜的大将张合呀，和他手下这些小校连人带马一个没剩，让人射的都跟刺猬一样。张合、张俊义被西蜀军乱箭攒死在木门道。后人有诗说：“伏弩齐飞万点星，木门道上射雄兵。至今剑阁行人过，犹说军师旧日明。”曹魏军后边还有好多人马呢。司马懿派张合的时候，包括司马懿自己也算是三路兵呢。张合在前边，贾祀和魏平保着张合，司马懿在后边督着队。现在张合进了木门道了，连他带进去那些士卒是一个都没出来。这些援军很想救他，根本救不了，那个道啊都让乱石头和滚木给查死了。哎呦，把这后援的人马给急的呀，简直的一个劲儿的直蹦啊。有人出主意，咱们能不能从两边绕过去呀？要是耽搁了时间，张合将军有点闪失，咱们可没法交令啊。对，嚯，这曹魏军越聚越多呀，都聚在这儿了。就在这功夫，忽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把这些曹魏军吓了一跳。为首的二将贾祀和魏平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见远处山头灯光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大红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啊。可把这俩吓着了。我说诸葛亮在这儿呢。只见诸葛丞相把手中的大扇子一举，冲贾祀魏平打招呼呢。曹魏军听了，你们都听着，就这一句话不是吗？真灵啊。呼啦的一下，曹魏军几千人马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本的下子都把耳朵支起来了，感情真听。诸葛丞相啊，说话声音不大，但是下边听得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现在啊，这大山里边静悄悄的，山谷一点回声没有。诸葛丞相又在那山头上是居高临下，他告诉曹魏军：“老夫我在这儿设下了一个围场，我要在这打围呀、啊、今日围猎我是预设一马，没想到是误中一张啊。”诸葛丞相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隐喻呢，说是今天我设这围场啊，我想射死的是司马懿，没成想这张合误头误撞撞进了我的围场，让我把他给射死了。你们呢，赶快回去吧，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回走，回去告诉仲达，说给他早晚他将被我生擒活捉，尔等赶快退去，不得为误。这贾祀这么一听啊，啊，得令。嗨，魏平在旁边扒了他一下。扒了他干嘛呀？谁得令啊？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曹魏的将军。贾祀心说，我都让诸葛亮吓晕了，你没听吗？他那不是告诉咱们咱不得令能行吗？赶快回去吧，谁还敢在这儿愣着呀。哇，曹魏军像潮水泄潮一样全都退回来了。回来跟司马懿这么一番学说，司马懿一听，哎，一跺脚啊，俊义之死我之过也。司马懿哭了，可惜这员大将，我再坚决点就好了。本来我不想啊把追赶诸葛亮的这个将令交给他，因为张合这个人脾气特别暴躁，容易受激，容易上当。我再三嘱咐他，可他就是不听。那时候司马懿真有点心疼这员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现在张和已经死在木门道上，为国捐躯，无论如何得把他尸首抢回来啊。等人家西蜀人马撤进了，曹魏军这才在木门道这儿找着张和的尸首，司马懿班师回朝，回去奏明魏主曹睿，说张和死了，曹睿也哭了，怎么没想到啊，又折去寡人一员大将，他传旨厚葬张和呀。西蜀的人马呢，西蜀人马是安安全全，太太平平的回到汉中去了。这就是诸葛亮丞相第五次由岐山撤兵，五出岐山，第五次撤回了汉中。虽然说人马没受什么损失，也算得了些麦子，还打了几个胜仗，还杀死了曹魏的大将张和，但是诸葛亮的心情很不安呐，很焦躁。本来这次啊，也可以说在陇西这一战打得也不错，军粮也不必十分忧心，还得了不少的麦子，应该说继续打下去。诸葛亮在这边打着，岐山那边王平再一出战也很有力。没想到接到李严这么一封信，说是江东啊勾结曹魏，很可能要入寇西蜀。丞相不回来不行啊，你想想诸葛亮这心情他怎么能够不烦躁呢？他打算呢到汉中这会儿把这儿安排一下，随后他立刻动身到成都面君呢去见刘禅。刚要动身，有人来报说费祎费文伟前来传旨。诸葛亮一愣，费祎来了，传旨来了，他率领着文臣武将出来接旨。当接过旨意之后啊，诸葛亮愣了，怎么回事？这个诏书说呀，李严把军粮全都筹划齐备了，眼看就要运至前军了，丞相怎么无故回兵了呢？这丞相诸葛亮能不愣吗？哎，不对呀，是李严给我写的信呢，说是江东孙权有意要进兵西蜀啊，我被迫无奈才从陇西回兵，我是这么回来的。费祎也傻了，哎呀丞相，那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了？据我所知，这个李严呐，曾经跟陛下亲口说的，说是他把粮草全都筹集好了，眼看就要运至军前了，不知丞相您因为什么突然回兵了，所以陛下很着急呀，这才下诏书来问问您。诸葛亮一听啊，当时是气冲斗牛啊，气坏了啊，这李严是怎么回事啊？他立刻派人查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李严不是负责前军所有的粮草吗？一切寄养供应都是他负责。这次啊，他把这事儿马虎了，这粮草没筹备齐，他怕丞相诸葛亮见怪。李严呢，耍了个花招，他就给诸葛亮写了这么一封信，说孙权很可能勾结曹魏，要进兵西蜀，丞相您拿个主意吧。信也发走了，李严是越想越害怕。他怕什么呀？开始是因为这个军粮供应不上，他怕丞相见怪，怪罪下来担当不起，他才憋出这么个招来。等这个招也使出来了，李严仔细琢磨，这不行啊，这个如果丞相回兵之后他非问这事儿不可呀，因为人家孙权那本来跟西蜀挺好的呀，根本没有入寇之意，那么丞相要追问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我这不是罪过更大了吗？实指望想写那么封信，哎，自己绕个圈子给自己开脱开脱，现在可倒好，搬了座山压在脖子上了。李严一想这不行，哎呀，我得想个主意。他想来想去呀，哎，李严一想有了， 干脆我找皇帝去得了。刘禅这人胡了八都的，我跟他编套瞎话这么一说呀，让他呀去问丞相。哎，他们两下一来一往，一问一答的呀，就没我什么事儿了。李严打定这主意了，他就跟刘禅说了。刘禅再糊涂，这事儿他有点沉不住气呀，他才下这么一道诏书。费祎现在听诸葛亮丞相这么一说，真相大白了，是李严扯谎了。诸葛亮当时是非常生气，这李严太可气了，你耽误了军机，运粮不济，我本来就应该问你的罪，因为你是一个受过托孤之重的老臣，我不追究你的罪过就行了，你怎么扯这个谎啊？这还得了吗？这不耽误了国家的大计吗？诸葛亮传令啊，把李严捉来问罪，斩首，得把他杀了。李严本身犯这个罪过是真不轻，就是个杀头之罪，没什么可说的。当时费祎坐在那儿这么一听啊，丞相生这么大的气呀、啊、要把李严捉来砍头啊啊！慢来慢来，费祎给拦住了。丞相息怒，您别生气呀、啊，李严嘛，不该如此，确实他犯的这个罪呀、啊，罪该斩首。但是丞相，李严曾有功于我西蜀啊，他曾经受过托孤之重，那么看在先帝托孤之重的份上，请丞相能手下留情。嗯，诸葛亮用手捻着胡须，瞅着费祎点了点头啊。费祎这个想提的不错，这个李严呢、啊、过去确实有过些功劳，也确实曾经受过先帝的托孤，好吧，我就不捉拿他了，我也不杀他的头了，可有一样，必须得奏明陛下，这个事情得跟刘禅说清楚，我是怎么回的兵。诸葛亮亲手写表，让费祎把这份表彰带回成都面君。费祎是没敢停留啊，哎，捧着这表彰他回到成都，交给了刘禅。刘禅一看这表啊，是拍案大怒。你别看刘禅他胡了八都，现在他也没明白，那他怎么会生气了呢？刘禅想的这事儿，他和别人想的都不一样。什么原因？他特别恨这李严。你说你这李严啊，你怎么干这事儿啊？谎报军情，随便你乱写信呢 啊！瞪着眼睛说胡话，说是江东的孙权勾结了曹魏，要想入寇西蜀，你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这不等于把我相父给诓回来了吗？我曾经错过呀，我听那苟安的谣言把相父给叫回来了，耽误了多大的事情，我错了一回就行了，你们就不能跟着我再错了？这以后满朝文武全都学着撒谎，谁想说什么就乱说一通，这能行吗？这个不单是耽误了相父的军机，也误了寡人的大事，真是岂有此理。刘禅当时传旨，把李严给我捉进朝来。捉来之后不容分说，推出午门斩首砍。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威名是 身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禅当时传旨，把李严给我捉进朝来。捉来之后不容分说，推出午门斩首砍。哎呀，费祎过来说情啊，啊陛下杀不得呀。嗯，刘禅看了看费祎，怎么杀不得呀？陛下，丞相本来呀、啊、对李严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十分生气呀、啊、但是丞相都没忍得杀了他，原因是李严是一个老臣，也曾受过先主之托孤，陛下您就网开一面吧。哼，刘禅这么一听，相父没有杀李严呢、啊、相父非常之宽容，他老人家是一位仁厚的君子。不行，别看相父没杀他，寡人我非杀他不可。刘禅这可是真急了，火气特大。匪夷说情愣没准，蒋琬也过来劝说，陛下匪夷说的对呀、啊、这李严杀不得，他曾经有功于我蜀汉，不能将其斩首，望陛下开恩。刘禅又没主意了，瞅了瞅这二位，哦，你们都给他说情啊，不错，这李严呢过去有些功劳，但是他也不能这么办事啊，撒这样的弥天大谎，耽误了国家的大计，误了相父的军机，本该当斩呐、啊、既然相父宽容了他，真是恩师格外啊。那么寡人我呢，看在众文武的份上，也饶其一命，但是再不能让李严为官了，要将其折为庶民，把那帽子给他摘了，让他当老百姓去，赶出成都。这算把这李严给放了。这李严也挺后悔的，后悔啊也来不及了，晚了。把李严贬哪儿去了？贬到梓潼。李严呢当天晚上收拾东西就要动身，蒋琬来看他来了，念其是同朝之臣呐、啊、在一块儿都这么多年了，也只有蒋琬来送送他。蒋琬呢实际是来教训他来了，告诉李严，你这个事情办得不对，今天虽然留下了一条命，你应该呀、啊感激陛下，感激丞相，陛下也好丞相也好都应该把你杀了。因为什么呢？你是托孤老臣呐、啊、肩负重任呐、啊、丞相几次北伐中原，把所有筹集军饷军粮一切事宜都交给你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嗯，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李严就是一位总后勤部长，干系重大呀，关系着成败胜负，国家的兴亡啊，你哪能这么办事？当年汉高祖刘邦驾前，有一位丞相萧何呀，楚汉相争啊， 汉刘邦拜韩信为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去伐楚霸王去了，把萧何留在家里，是总督粮草军需。人家萧何在汉中是广开宴堂，大抓农业，兴修水利，开出来的山河宴、流书宴，大小王道池、顺池、草池、月池、江南池，人家保证前方的胜利，那是萧何，你跟萧何比比呢？李严是愧无容身之地，让蒋琬说的痛哭流涕，掉着眼泪离开了成都。李严走了，丞相诸葛亮由汉中回来了，后主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接出陈郭呀。大家站在这会儿举目远望，只见远处里滚滚征尘，旌旗招展，诸葛亮丞相骑着马回来的，怎么没坐四轮车呀？由汉中回到成都，坐那么个小车，叽里咕噜的呀，走得慢，所以骑马回来了。刘禅呢，赶忙下了车辇，率百官站在路旁，垂手侍立那儿站着。那是皇帝呀，这给诸葛亮是多大的荣誉呀！诸葛亮已经听到禀报，说是陛下率文武前来迎接。诸葛丞相赶快下马，抢步上前给刘禅施礼。刘禅伸手相搀，相父多有辛劳。说着话，刘禅拉着诸葛亮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哎，刘禅心里很难过哟。怎么了？他看相父诸葛亮这样风尘仆仆，满面憔悴，又一次由得岐山把兵马撤回来了，刘禅心里很不是滋味。上次自己呀听信坏人造谣，把相父给叫回了成都，这次又出了个李严谎报军情，且不说什么军机大事、国家大计，就是相父这个年龄呗，为了汉朝，为了寡人的霸业，辛辛苦苦由岐山左一趟右一趟跑回成都，就那么容易吗？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刘禅的再糊涂，他看着诸葛亮那个样子，他也怪心疼的。不单刘禅有这样的想法，在场的文武啊心里都怪难过的，大家都很心疼丞相，真不容易呀。 为了西蜀，为了重复汉室，几次北伐中原呢，有人呢清清楚楚地掰着手指头在那儿算呢，这是丞相无出岐山归来呀，真难为我家丞相。第一次诸葛亮兵出岐山是在建兴五年春三月，因为马谡丢失了街亭，险险闹了一个全军覆没，丞相历尽千辛万苦，设摆了空城计，自己都差一点当了人家曹魏的俘虏啊。那次这仗没打好回来了，丞相二次领兵出岐山，那是在建兴六年秋九月，因为攻陈仓不下，只得退兵啊。丞相领兵三出岐山，因为粮草没有接济上，摔伤了张苞，丞相身体又不佳，三出岐山又没有成功退回来了。在建兴八年秋七月，诸葛亮丞相四出岐山，因为苟安造谣，刘禅下诏书把丞相给召回了成都。这次在建兴九年春三月，丞相五出岐山，由于李严谎报军情，丞相又把人马带回了汉中。唉，众文武心情都非常的沉重，觉得丞相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丞相过于劳累了。大家瞅着丞相诸葛亮，就觉得他哪次离开成都回来都消瘦好多呀，说明丞相为国操劳，用尽心血，所以在场的文武啊确实都很心疼啊。 刘禅就把怎么处置的这个李严，怎么把他折为庶民，贬到梓潼去了，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陛下做得很对啊，他首先送刘禅还宫，然后自己回到相府。大家觉得丞相这么老远鞍马劳顿回来，怎么也得歇歇日子，没想到第二天早朝，诸葛丞相上朝了。众文武一惊啊，哎呀，丞相怎么不歇几天呢？哎，您看看怎么刚回来就上朝议事啊。皇帝刘禅和文武想的一样，哎呀，相父，您怎么没好好休息休息您就上朝来了？刘禅传旨赐座呀。诸葛亮谢座，陛下，老臣上朝有本奏。哦，相父，有何本章？臣要保举一人为长史啊。刘禅点了点头，不知相父保举何人？是李严之子李丰。哎呦，就这一句话呀，震惊了满朝文武。满朝文武吃什么惊啊？我家丞相真是宽宏大度啊！别看李严犯了这么大的错，谎报军情，按律当斩，天子把他贬为庶民了，丞相还没有株连其子，这点可是真不容易啊。这要没有点政治家的大度可做不到，再说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在三国时期，远在1700多年之前，诸葛亮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十分可贵，非常之不容易啊。在封建时代，一张嘴就豁免三族，再不就豁免九族，株连九族嘛，一人犯罪满门遭殃，连远亲近邻呐、都跟着吃挂烙啊。要不怎么称过去的时代叫封建专制时代呢？诸葛亮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其父有过而不株连其子，还要重用为长史，这一点很可贵啊，这也叫用人为贤。所以诸葛亮当着后主这番推荐，受到满朝文武的称赞，后主当时传旨召李丰来成都。李丰虽然很年轻，但是学识非常渊博，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要不怎么诸葛亮推荐他呢？李丰来到成都之后拜见了诸葛亮，随后就接任了长史这差事了。诸葛丞相这次回到成都啊，没有马上离去，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啊，这次回来他已经是五出祁山了，人马是十分疲劳了，消耗也很大呀，现在很需要休整一番了，就是说应该啊讲兵习武，村府将士啊，等到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是再次北伐呀。这个事儿还没忘，一天都没忘，诸葛亮特意啊选在绵阳附近的黄沙镇，在这儿练兵。不单单练兵，是修士养农啊，还要搞些屯田，得发展农业，那当然了，农业发展了，粮食有了，你好去打仗啊，光是种桑养蚕也不行，还得冶铁呢，要不你拿什么打造军器呀？光是每次出祁山打那几个胜仗，得人家曹魏那点兵器呀，那不管用，自己得打这些刀枪。诸葛亮虽然发明了这个连竹弩，那连竹弩拿什么造啊？弩的箭头是铁的呀，所以没铁哪行啊？得冶铁，冶铁就得开矿啊，是主盐，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疏通河道， 疏通河道干嘛呀？防止洪水泛滥呢、啊。那把庄稼种好了又淹了，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就多次修建过都江堰呢、啊，曾经派1200个士卒常年守的那个地方修缮，有9华里的地方，那么一道长堤呀、啊，起名叫诸葛堤。直到现在成都那儿还能看到诸葛堤的这个遗址呢。诸葛亮发展煮盐事业，他首先发明了火井煮盐。火井煮盐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那就是现在的天然气。感情远在2000来年前，诸葛亮就已经发现了天然气了。我国地下宝藏那是非常之丰富。诸葛亮又发展了商业，就那个种桑养蚕呐、啊，这个蜀锦呐、啊，在三国时期，西蜀在蜀锦方面这个财政收入啊，那是相当重要。你要强国要打仗，没钱、没铁、没武器、没士卒、没粮食，那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所以诸葛亮抓的是根本呐、啊，光阴似箭，荏苒穿梭一眨巴眼的功夫。诸葛丞相在成都这儿休整了3年，这3年养的是兵强马壮，粮草丰足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呵，西蜀国中的文武百官高兴的都合不上嘴了，咱们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当今之奇才呀、啊，蜀国上下对丞相诸葛亮那是更加亲近了。忽然一天，丞相是上殿面君，向刘禅奏本，说现在士卒锐气旺盛，粮草足备，老臣要率军再次北伐，六出祁山。诸葛亮又要领着兵去打曹魏。当时满朝文武这么一听啊，全愣了。大伙瞅了瞅这丞相，又看了一看后主。哎呀，众文武心想，丞相刚回到成都，这才几天，2-3年的功夫，怎么又要领兵去征伐呀？特别是这皇帝刘禅呢、啊，他一听说丞相又要领兵出征去攻打曹魏，哎呀，刘禅当时就把眉头皱起来了。阿相父，您已经领人马5次兵出祁山了，去曹魏较量，相父十分辛劳啊，士卒呢也非常劳顿，好不容易这次相父回到成都，能在这会儿待下这么一段时间休整一番，我看很有必要。但是现在呢，相父您又要北伐，以我之见呢、啊、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这么说呢？相父请想，现在是3族鼎立，魏蜀吴啊，魏国与吴国并未入寇我西川，就是说呀，曹魏也好，江东也好，人家并没有领着兵来打咱呢，咱又何必去进攻曹魏，北伐中原呢？相父，您的年纪也不小了，终日为国操劳，您很劳累了，是不是能够多享几天清福，过几日太平的日子，岂不为好啊？刘禅还有些话没敢说，心里说，相父您呐、啊、您真是个待不住的人，现在您看看国泰民安的啊，百姓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咱们踏踏实实的就在西川这儿这么一忍，不愁吃不愁喝，得了吧，您何必又张罗着去打仗呢？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正色禀奏，丞相把脸沉下来了，陛下并非如此啊， 说你说的倒是很简单呢，您就在这盒太太平瓶的过两天欢快的日子就得了，那哪行啊。以老臣我来看呢，不光是曹魏还是江东一直对我西蜀是虎视眈眈呢、啊、尽管江东和咱们联盟为好是不错的朋友了，但是人家也没忘了把咱们吞掉。之所以现在曹魏与江东未曾举兵啊，那就是说人家也在积蓄力量。老臣之所以举兵北伐呀，不光是为了去征讨曹魏北伐中原，也为的是保我西蜀啊。这就是说宫中有守。哦，刘禅这么一听，相父说的有理呀、啊，怪不得呢，我把这事儿看容易了。我以为人家曹魏与江东没来打我，就你好我好他也好呗，感情不行啊。哎呀，相父看事比寡人远多了。可虽然是这样啊，刘禅还有点舍不得让诸葛亮领兵离开成都。相父啊，虽有北伐之意，能不能再在成都多留几日啊？诸葛亮一听，陛下，老臣已经做好伐魏的安排，我不日就要派有司设太牢之礼到昭烈庙祭奠先主，就是刘备的庙，诸葛亮要去祭奠一番。祭奠先主之后，老臣就要起兵。诸葛亮的话刚说到这儿，有打文官的行列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啊，丞相，以愚之见不宜兴兵啊。啊，诸葛亮用手一捻胡须，转脸一看，原来是太史乔州。乔太史何出此言呢？啊，丞相，虽然丞相舞出岐山归来之后休养生息，在成都练兵三年，现在看来士卒强壮，粮草丰足，但是我们较之曹魏相比呀，依我看还是远远不及呀。因为曹魏占有九州之地，我们以一州之众伐九州之国，力量悬殊的太大呀。丞相，中原士气很旺，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咱们在这儿准备着，人家也在积蓄力量，再加之丞相为了兴福汉室，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啊，身体也大不如先了，就是说您的身体呀、啊、眼看就要垮了，你还不好好爱护爱护自己，您就别走了。乔州这话是发自肺腑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他明白太史乔州这番话的意思。乔州这番话说得很深情，这完全是对丞相诸葛亮的爱护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旅游啊，我 我最爱去的就是海边了，有很多著名的看海圣地，菲律宾的巴拉望、印度的七号海滩、夏威夷的毛伊岛、土耳其的爱琴海等等，这些地方的海水透明清澈，犹如流动着的水晶宝石般的淡蓝色，美极了。因为污染少，这里的海鲜呢更是尤为鲜美， 对， 往往很公道的一份价格就能享用到一顿海鲜大餐。 是啊，叫不上名字的深海鱼，各种的螃蟹、龙虾，还有长相古怪的海星星、海螺等等，哇，说的我都口水都流下来了。那今天我们的活动呢，就是为大家从土耳其的纯净海域带来了一份饕餮美味，来自于地中海的深海野生海参。 没错了，明星商品鲜芋仙野生淡干海参，春季新鲜到货了，价格呢更是诱人呢。市面上一盒200克的干参是1999块钱，活动当中直接给您降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一盒200克、40头左右的地中海野生淡干海参呢，就可以带回去吃上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吃一头海参划算到只要15块钱的机会。海参的老会员朋友们，家里的海参快吃完了，新鲜到货，赶快来订购了。 是有没怎么吃过海参的新朋友会问呢、啊？说人家讲呢，海参很不错，就是泡发很麻烦，对厨艺呢是一大考验。 是 没关系，今天只要大家订购海参，我们就免费送大家一个价值299元的专业海参焖烧泡发杯。海参加水煮开，倒入杯中，根据口感喜好焖煮8到24小时，鲜美的海参食材就泡发好了。厨房的新手小白也能够自己在家轻松做海参大餐了。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是啊，给爱人做一个葱爆海参，美味下饭；给孩子做一个海参捞饭，或者是海参饺子，方便简单，营养保证；给老人长辈做一个海参鸡汤，软糯易嚼，好消化，食补营养健康。最简单的，直接切碎了蘸着酱油吃。海参中的粘多糖、海参皂带、蛋白质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和甘酸类物质直接被人体吸收，海参呢被叫做海里的人参，营养价值不言而喻。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呢是699元，一盒200克、40头左右的淡干工艺高品质海参，纯正野生，吃一头划算就是10几块钱。 是的，饭店里的一克海参宝就大几百，市面上呢一斤的淡干海参养殖的都要3-4千，所以今天699的价格带回家千万别错过。 对， 手机尾号7319的朋友订购2盒，说退休了，现在的生活主题呢就是把身体养养好，买2盒海参，人家说啊是低脂肪高蛋白，很适合我。还有5102的朋友也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4盒，说你们家的海参已经吃了1年多时间，野生的品质没有人工饲养，吃着是更加放心。 对， 还有8466的朋友说啊，699块钱买40头的海参，这算下来不就是10几块钱吃一次吗？价格真心是不贵的，而且呢今天还有这个焖烧杯的免费赠送，是更加实惠了。 是啊，光是这个杯子呢自己买都要299块钱的，这是海参的焖烧泡发杯，可以帮助您方便简单的泡发海参。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地中海野生淡干海参直降1300块钱，只要699，这个杯子就是免费赠送的。 是， 划算下来呢，吃一次海参的话就是10几块钱。快餐店里的一份汉堡套餐，超市里的一包平价香烟，去菜场买一斤五花肉的价格，今天吃上的是来自于纯净海域深海参长纯正野生的优质海参。 对， 淡干工艺，含盐量低，营养保留更加充分，春季新鲜到货，699一盒，价格不变，活动还有1分钟，预购从速，4007106108，4007106108。 10几块钱在家做一份简单的大葱炒海参、海参鸡蛋羹、海参小米粥，好吃不贵又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丰富的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这可是一般菜场里都买不到的营养元素哦。 是的， 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的半分钟时间了，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只要699，一盒200克、40头左右的野生淡干海参带回家，可以吃上3个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抓住本档订购还送价值299元的简单泡发海参的焖烧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 他不会管李干的。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是醒目，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遥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点了点头，他明白太师乔州这番话的意思。 乔州这番话说得很深情，这完全是对丞相诸葛亮的爱护啊。 乔太师，我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呀。现在粮草丰足，军器完备，人马雄壮，可以伐魏。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呀、军犯若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两事不见陛下也。我这次领兵再出祁山，如果我要打不胜，灭不了曹魏，扫平不了中原，我再也不回成都了，再也不见陛下你了。哎呦，诸葛亮这几句话说的，在场文武这心里头咯噔下个。 特别是刘禅呢，别看他往日胡了八都的，今天听了丞相这番话，他就觉得这个鼻子这么一发酸呢，心里头也不是怎么那么不是滋味啊。相夫何出此言呢？就依相夫散朝吧。刘禅呢，离开座位，转过影屏，把眼泪掉下来了。 诸葛亮可没看到。诸葛亮下朝之后，吩咐有司赶快准备，自己亲自到昭烈皇帝庙祭奠，满朝文武全来陪祭啊，大家都陪着。诸葛亮亲自捻香，拾过大礼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的塑像，不由得泪如雨下。陈亮无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副统全师，再出祁山，是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一番话说的，在场的文武所有的军校无不泪下呀。诸葛亮把这些位大臣送走之后，回到了内宅，进着门来这么一看，夫人黄月英啊， 正在给诸葛亮打点行囊呢。哎呦，这么大的一国宰相要领兵远征了，打点行囊就是夫人一个人呐，那还不得把夫人给累坏了？好嘛，位极人臣，宰相外出，那得乱几天呐，上上下下，男女仆人，把丞相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还不得归拢好多箱笼，得拉三车呀。诸葛亮丞相可没那么些东西，就是一个小箱子，哎，还没装满呢。怎么回事呢？因为就是那么几件衣服啊，好多衣服还都是旧的，有的还补着补丁呢。夫人呐，把它洗得很干净，叠得平平整整的，然后往箱子里头这么一放。哎呦，这位诸葛丞相这么寒酸呐，他是买不起呀，还是怎么着呀？这么大的西蜀国宰相能买不起几件好衣服吗？尤其是天府之国，成都这地方出蜀锦呢，诸葛亮什么样的绫罗绸缎穿不起呀？但是他不买呀，不穿呢，他所有的衣服就有一件八卦仙衣八成新，这算是一件最好的礼服了。夫人黄月英一边给丈夫收拾着东西，心里头是非常难过呀。月英夫人心中暗想，自从在隆中我们夫妻结亲以来，先生直到如今，不论是在隆中务农也好，还是当了一国宰相，他的生活始终是这么清苦，这么简朴啊。夫人瞅着这几件衣服，心里头很难过，不由自主的眼泪淌下来。诸葛亮从外边进来，夫人没有发觉。诸葛丞相站在月英夫人的背后，看了看夫人的背影，诸葛丞相心里头也是一阵的酸楚。诸葛亮心里也很难过，怎么回事儿？自从娶过来月英夫人，直到现在20多年的夫妻了，都很少在一起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啊待这么一段时间。不用说平常素日，有的时候年节几乎都很少在一起啊。自从月英夫人过门之后，自己就被刘备刘玄德兄弟三人三顾茅庐请出了山。从打那儿开始啊，夫人黄月英过的就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是居无定所呀，在哪儿想住长了都不成。因为什么呢？甭说别人，就那曹操他就抓你呀。赤壁大战曹操大败之后气坏了，他到处打听这诸葛亮家在哪儿住啊。有人告诉他了，说家住南阳卧龙，曹操立刻就派人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扑空了，夫人黄月英啊早就搬走了。后来呢，刘备刘玄德没有一块扎足之地，还是多亏诸葛亮啊给他出谋划策，才借了一块荆州。要不怎么刘备说得了诸葛亮如鱼得水呢？可是诸葛丞相在荆州那儿住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刘备就进了西川了。他一生过着大半生的戎马生涯，南征北战呢，东走西杀，到处这么走，把家庭的重担就交给了夫人月英。月英夫人是持家教子，多不容易。每次想起这些呀，每次见到月英夫人呐，诸葛亮总觉得有些内疚，觉得对不起黄月英夫人。作为一个一国宰相的夫人，那还不得满头珠翠，金光万道啊，使奴换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每次要是一出相府，前呼后拥，车水马龙，那得多大气派，一品夫人呢？你再看看月英夫人， 头上没有首饰，身上没有华丽的衣服，他头上别头的那颗墨玉的簪子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带过来的，这么多年呢都没有几身像样的好衣服。诸葛亮虽然是一国宰相位极人臣，可是他的家里是家无余帛，外无盈财啊，按现代话来说就是家里的没有很多富裕钱，外边也没存款，始终生活就这么清苦。要不怎么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在西蜀国中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黎民百姓，一提起来是人人敬服啊。现在这位诸葛丞相又要领兵出祁山了，本想到内宅来跟夫人说几句话，把家里头安排安排，也就是说道别道别吧。诸葛亮进来一看，夫人正在收拾东西，他没言语，站在那儿看着，看着月英夫人的背影，心里头啊心潮起伏。诸葛亮想了好多事情，夫人不知道丞相回来了。他收拾完了东西，这么一转身，哟，先生回来。月英夫人怕让诸葛亮看见自己刚才掉眼泪了，赶忙掏出手绢擦一擦眼泪，请先生坐下，然后给倒过一杯茶来，先生请用茶。这么客气啊，他们夫妻结婚之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始终是相敬如宾啊。谢过夫人。在诸葛亮喝茶这功夫，黄月英上下一打量丈夫，心里更难过了。怎么了？月英夫人就觉得先生穿的那个衣服啊又肥了，不是衣服肥了，是人瘦了。看诸葛亮两鬓已经斑白了，额头上不知不觉地添了好多道皱纹呢、啊、这个人可老多了，远不是当年在隆中之时的诸葛亮。那时候那诸葛亮往那一站，神态自若，潇洒飘逸啊。现在啊看那个精神那个神态还和当年差不多，但是人可老多了。黄月英夫人看着丈夫是从心里往外疼啊，本想要把丈夫挽留几日，说在家里多待几天，何必这么急急忙忙的又要兵出祁山，但是这话说不出口啊。这时诸葛亮看了看月英夫人，觉得夫人也清瘦多了。夫人虽然不在两军阵前对垒杀敌，是在家里持家教子，但是他那颗心随时都在惦念着诸葛亮。这诸葛丞相知道啊，哎呦，他们夫妻感情很深的、啊、那当然了。诸葛亮当年那是登门求婚呢、啊、如果说诸葛亮黄月英结了亲，诸葛亮丞相是主动的呀，为什么去登门求亲？不是有这么段故事吗？说黄月英长得丑，个子也不高，头发还发黄，实际啊说的夸张了一些，其实夫人呢、啊、就是皮肤长得黑了一点，那在当时啊找一个夫主就很困难、啊、所以这么一传扬啊，哎，都说月英夫人长得非常丑陋不堪，哎，找婆家都困难了。但是月英夫人很有才，为这个事情她的老父亲黄承彦都发愁了。哎呀，到处有人这么嚷嚷我女儿长得丑，这可怎么办呢？姑娘都这么大了，毕竟不能养在家里头一辈子呀。也难怪这位黄承彦老先生着急呀、啊、那年头讲的是郎才女貌，说这个男子得有才，女子得长得俊， 郎才女貌吗？老先生为这事儿着急，月英呢反倒劝父亲，父亲不必为女儿的婚事着急，他们说呀就让他们去说去，女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不嫁则已，我要嫁一定嫁一个奇男子，嫁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除此啊女儿不嫁。诸葛亮就听到这消息了，哎呦，这位诸葛先生当时啊觉得这位姑娘了不起呀，他也听说黄承彦的女儿很有才，因为他和黄承彦是忘年之交，是很好的朋友，为此诸葛亮才离开隆中到黄承彦家去登门求亲，和姑娘黄月英一见是一见钟情。有一次刘关张二顾茅庐冒着大雪去请诸葛亮，诸葛亮没在家干什么去了，就是去相亲去了，见面之后这两位在一块儿这么一谈呢、啊、是十分投机呀、啊、这亲事就行了。夫人黄月英赠给诸葛亮一把羽扇，那把扇子可非同一般呢、啊，感情那扇子上有好多奥妙机关，上边有天文有地理，而且带八卦，前坎艮震巽离坤兑，大概连指南针都有。诸葛亮为什么一年四季手里总拿着这把扇子？不单单是信物，这把扇子就等于是月英夫人在他身旁一样。哎呀，那夫妻感情好的就没法说了。所以今天诸葛亮坐在这儿，眼看着夫人想起这些往事，是心潮起伏啊。夫人看出来，丞相诸葛亮呢也有点喜别之情。夫人微然一笑，先生要领人马兵出祁山，您就放心的去吧，因为先生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理当为国分忧，家中住所先生不必挂记，只是先生要多多保重身体。说到这儿啊，黄月英这眼泪可真有点止不住了，使他最担心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这身体。这次虽然说五出祁山回到成都待了三年，可是这三年呢几乎是一天都没休息，一国宰相日理万机，一方面练兵屯粮准备北伐中原完成刘备的霸业，一方面还要安民治蜀，就是铜人铁马恐怕也磨光了磨亮了，夫人怎么能不担心？但是夫人对诸葛亮兵出祁山为国家大计重扶汉室，他是支持的。黄月英夫人堪称是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几句话说的诸葛亮是十分感动。就在这时，八大联龙这么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小孩，这孩子也就个七八岁，呵，长得就漂亮，那小脸柳红似白的，就像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白扑扑粉如如的，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梳着两个小抓髻扎着红头绳，手里头拿着一卷古书。这孩子是谁呀？这就是丞相诸葛亮的爱子诸葛瞻。诸葛亮得子很晚呐，原来呀他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孩子，叫诸葛乔。诸葛亮对子侄要求非常严格，诸葛乔跟着他的时候啊是随军打仗，跟那军校一样压粮运草，军校干什么活他干什么活啊，哎，你到处冲这个丞相的公子少爷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那是一概不行啊。后来不幸诸葛乔得病夭亡，25岁那年死了，诸葛亮40多岁才得的诸葛瞻，也算是老来得子吧。要说那还不得爱如掌上明珠啊， 疼爱是疼爱，但是啊，管束要求更严了。这个孩子从四岁就习字读书，有时候自己经常不在家，就由夫人月英管教。诸葛瞻也听说了父亲要领兵北伐了，诸葛瞻呢，特意来找父亲来了。他进的门来很高兴，诸葛亮把他揽在怀里，诸葛瞻伸起小手来捋了捋父亲的胡须，看诸葛亮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了。爹爹，我听说您要走了。啊，不错，您把我带去吧。带你干什么呀？我也去打仗，您给我一哨人马，我跟随父亲北伐中原，鞍前马后我侍奉你老人家。哎呀呀，哈哈哈！说的诸葛亮开怀大笑。然而你才八岁，你还小啊，等长大成人再报效国家也不迟，现在你要好好的读书，我走之后要听从母亲的教诲。张儿，你这书念得怎么样啊？来来来，背一段为父听一听。遵命。诸葛瞻把手里拿着书往桌子上一放，规规矩矩站在父母的跟前，背了一段书，高声朗诵：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随尘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哎呀呀，诸葛亮和月英夫人连连点头。孩儿，你背记得很好啊，爹爹，这是什么意思啊？诸葛瞻背倒会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不会讲。这书文不讲啊，就像武术的招式没有拆开是一样的，很难击倒对方。诸葛亮看了看月英，请夫人给讲一讲吧。月英一笑，还是先生来讲吧。啊，瞻儿过来。说着，诸葛亮把儿子揽到怀里。儿啊，这段书是说人生在世，做人要修身养德，苦志成学，将来做一番事业，不要虚度年华，否则到头来会后悔莫及呀。书中提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绝不是让你脱离尘世，是要通过这淡泊宁静的简朴生活修养品德，学也得专心呐，学也得有榜样，也要有选择，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有远大的志向，要有博大的胸襟，向有名望有才德的先哲先贤去学。诸葛瞻连连点头啊，父亲，孩儿我明白了，儿也要像父亲当年在隆中那样勤学苦读，将来孩儿也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别看人小，志气可真大呀。几句话说的诸葛亮和黄月英夫妇二人是哈哈大笑啊。天已不早，我儿读书去吧。诸葛瞻答应一声，把书本合上，给父亲母亲施了个礼。临出屋的时候转过头来望着父亲，明天父亲就要动身到汉中了，您要多多保重。哦，我儿只管放心去吧。第二天，诸葛亮离开成都，刘禅率领文武百官在长亭给践行。诸葛亮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了汉中。到了汉中应该休息几天呢，没休息呀，是当即升帐议事。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咿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了汉中。到了汉中，应该休息几天呢？没休息呀、啊，是当即升帐议事。众将一看丞相来了，大家精神大振呐、啊，站立在两旁，准知道丞相有6次兵出祁山，又要北伐中原了，所以众将是擦拳抹掌。听候将令，好行动啊！诸葛亮丞相刚要传令，就在这时，由打大帐口外跑进一个中军官来，启禀丞相，大事不好！啊！诸葛亮看了看这中军官，什么事如此惊慌？禀丞相，关兴将军不幸病亡。哎呀！诸葛亮手里拿着的这只大令嘡啷啷就扔到帅案上，双睛一闭，大家就看丞相身子向后这么一仰，可把众将吓坏了，赶忙过来给扶住了，不然丞相就要栽倒在地了。诸葛亮昏过去了，大家赶忙呼叫丞相醒来，丞相醒来呀，可把众将急坏了，也吓坏了，呼叫了半晌，哦，丞相苏醒过来了，他是泪如雨下呀。大家赶忙解劝，嗨，劝皮儿劝不了瓤，诸葛丞相心中是非常难过，真是心如刀绞啊。现在要兵出祁山了，正在用人之际，又死去一员大将，如折我一臂呀、啊！尤其是丞相难过的是，关兴、张苞相继而亡，这二将年纪都不大呀。这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人生最为伤悲的事情。关兴、张苞之死，使得诸葛丞相想起来西蜀当年的这五虎大将。那五虎上将关羽、关云长， 想当年守荆州威震华夏，支撑着半边天呐、啊。张飞、张翼德，枪马到处，所向披靡，当阳一喝，吓破敌胆呐、啊。常胜将军赵子龙，有勇有谋，无论是做开路先锋，还是护军撤退，特别是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那真称得起是百战百胜。马超、马孟起，银枪白马，英勇无敌。潼关一战，杀得曹操隔靴弃袍，闻风丧胆。神箭手老将军黄忠，虎老雄心在，定军山，力斩夏侯渊。在曹魏军中一提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的名字，虽说不是不战自退，个个也是不寒而栗。可惜呀，这些大将俱亡矣。诸葛亮越想越难过呀，他当即传令，亲统大军34万，要六出祁山。他兵分五路，派姜维、魏延为先锋，让李辉总督粮草，指令李辉、粮草先行到野谷口伺候，然后大军是皆出祁山会合呀。西蜀大军浩浩荡荡来到了祁山，诸葛丞相传令，前后左右中扎下五座连营，40几座大寨，毫不气魄。诸葛丞相下了决心了，这次北伐中原要和曹魏是决一死战。刚一到这儿，就摆开了一个决战之势，因为自己离开成都的时候和皇帝刘禅已经说了，这次出祁山如不取胜啊，再不回成都了，也不见刘禅了。这决心是多大呀。诸葛丞相刚摆大寨扎下，探马来报，司马懿已经在魏兵扎下了大营。呵，司马懿来得够快呀。那当然了，司马懿是奉曹睿之旨，拜他为征西大都督，统领精兵40万，调动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陇右各路人马。司马懿拜夏侯霸、夏侯威为先锋，夏侯会、夏侯和为行军司马。这四位是哪儿来的？就是当初兵守定军山夏侯渊的四个儿子。这回司马懿在曹睿跟前推荐了这四个公子，这四位是决心要为其父夏侯渊报仇啊。杀他父亲的老将黄忠不是已经过世了吗？老将黄忠过世了，你诸葛亮不是还活着呢吗？刘禅不是还在位吗？我非把你们斩尽杀绝，替父报仇不可。四将决心非常之大呀。司马懿把这四位给带来了，张虎、岳琛为副将，司马懿的两个少爷司马师、司马昭协助司马懿是统辖中军呐。司马懿的人马刚到魏滨，他立刻派兵50000在渭水搭起了9座浮桥，然后派2位先锋官呢，是过河安营，同时在大营后边筑起一道土城。司马懿刚安排完毕，有中军官来报说郭淮、孙礼来见。司马懿一听，捻然一笑，来得好，亲自出大帐把郭淮、孙礼给接进来了。见礼完毕，司马懿把这个安排跟这二将这么一说，郭淮、孙礼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督，您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无懈可击。不过有一样，都督，这个北原您必须得派兵把守啊，不然的话，诸葛亮要是跨魏登原，切断了陇道，与我军极为不利。哦，司马懿这么一听，这个醒提得好啊！啊，二位将军，我就派你们带领精兵50000镇守北原，切记要据守不战为上，最好别打，就在那儿守着。遵令。郭淮、孙礼领令点兵奔北原下去了。这二将刚走，有探报来报，启禀都督，西蜀军有一支人马正在登高向我营窥探。 好、 啊、哦，司马懿笑了，甭问了，这是诸葛亮派将在查看我安营扎寨扎得怎么样， 地形地势是否与我军有利，就让他看去呗。司马懿哪知道这支人马里边可有汉丞相诸葛亮啊。诸葛亮在远处登高往曹魏大营里一看，哦，诸葛丞相点了点头，特别看到是曹魏的先锋营啊，先锋营后边还筑起一道城来。诸葛丞相笑了，笑什么呀？看来司马懿要与我打旷日之战，就是说要打持久战呢，又想耗得我粮尽撤兵啊。司马仲达，你想错了。要知道我在成都为了北伐中原，我也准备了3年呢、啊、这次来呀、啊、是兵强马壮，粮草足备，可随时这样，我也要以速战为上，你耗着我可没时间跟你耗。诸葛丞相这是暗自打算呢、啊。诸葛亮一瞧，呵，司马懿下的功夫不小啊，还在渭水河边搭起了9座浮桥，这里边有真有假，有虚有实啊。看这次司马懿扎营与往次不同，诸葛丞相看明白了，马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中军。落座之后，他问先锋官姜维啊，现在曹魏什么人把守着北原呢？姜维这么一听，回禀丞相，是郭淮、孙礼领兵5万驻扎在北原。哦，诸葛丞相主意打定了，我要虚攻北原，暗取魏兵呢。他当即传令，让魏延、马岱领兵10000去攻北原，派吴班、吴懿带领5000精兵，扎上200个木筏子，木筏子上多带些草靶子和硫磺焰硝，干什么呀？专烧他这9座浮桥。然后派王平、张仪为前队，姜维、马忠为中队，廖化、张翼为后队，是兵分3路取司马懿的前营。我总督各路人马定更行事，不得为误。说是定更行事啊，那魏延、马岱得先走，怎么呢？北原那还得有一段路程呢。这二将领着人马先走了，吴班、吴懿他们等到了定更天，把这筏子呀就轻轻的全都推到水里来了。推到水里之后，这筏子上都是草靶子呀，硫磺焰硝都裹在这草靶子里边了，那可是沾火就着啊。这两个人大瞪着俩眼，扶在这筏子上就往这浮桥那儿看。哎，吴班、吴懿愣了，怎么了？这浮桥我记得白天咱们看的时候还有好多曹魏军在上边走动，就是说刘栋绍那意思吧，怎么晚上一人看不见了？是不是咱们离得远呢？不是，你看见没有，连点灯亮都没有，去马乌黑，怎么回事？合着司马懿把这9个浮桥搭好了之后就不管了？他是准备他过人马方便，还是给咱们准备咱们过河方便？吴班一听，你算了吧，别瞎说了，怎么司马懿那么缺心眼啊，还有给咱们准备好9座浮桥的，没那事儿。那咱们怎么办呢？按令行事，咱慢慢把这筏子划过去呗。对，唰唰唰唰唰，眼看呢这些木筏子就要接近这个浮桥了，可就在这时啊，突然听见一阵清脆的梆子响。吴班打了个冷战，不好，怎么人家有准备，快快把这草靶子都点着烧桥。不行啊，怎么不行啊？这离着桥远呢、啊、这把草靶子在木筏子上点着了，这不咱们自己烧咱们自己吗？往那扔啊，对，找那有力气的往他那浮桥上撇。随着这一声令下，噗噗噗噗噗，把草靶子就点着了。 这下更坏，怎么了？这目标太明显了，人家曹魏军在暗中埋伏着，你就不点这草靶子，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回把草靶子点着，行了，人家随着这一阵梆子声是乱箭齐发呀！哎呦，西蜀军呐，连烧带中箭，纷纷落水呀！就在这时啊，一支冷箭直射吴班的咽喉，吴班呢躲闪不及，中箭栽倒在这木筏子上。吴仪这么一看，哎呀，他大叫一声，抱住吴班连喊带叫。这些小校一看，哎呀，吴仪将军别喊了，怎么吴班将军已经完了，咱们赶快撤吧。他们想把这筏子撤到岸边去，再想回岸边呢已经不行了，感情这岸上啊比他们这儿还乱呢，沙子已经乱作一团了。那王平、张仪、姜维、马忠、廖化、张毅呀，前后中三路人马呀，几乎都让人家曹魏军给围困起来了。哎呦，魏兵两岸是喊杀震天呐！这么说，人家司马懿有准备，当然有准备了。他不是接到探报，说是西蜀军有少人马登高正在向大营窥探吗？司马懿当时乐了，哦，这一定是诸葛亮派将要看看我这营寨扎得怎么样。你看吧，虽比不得铜墙铁壁，你西蜀军想要攻我的魏营啊，谈何容易哟。司马懿啊乐了半截，怎么回事啊？他转念一想，如果这哨人马窥探我的大营，那内中要有汉丞相诸葛亮呢？不行，我得出去看看去。司马懿姐大帐里跑出来了，把他这俩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给闹糊涂了，心说我父亲这儿怎么了？刚才坐在那帅案后边蛮潇洒呀，看样子一手拢胡须，一手端茶杯，要想喝杯茶，可是那杯子呀还没等沾到唇边，怎么把水碗扔了？这干嘛去啊？这是司马师、司马昭在后边跟着，他们当然惦记了，因为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就看司马懿呀，来到辕门这儿，滴溜一转身，他又回来了。这哥俩差点乐了，以为老爷子这消火神呢。您这要干嘛呀？司马懿心里暗想：我出去看管什么呀？就算人家那哨人马里边有汉丞相诸葛亮，他现在已经把我扎营安排全都看了去了，我看他有什么用啊？哦，等我见了他面，让他冤我一通，损我一通哟。我别出去了，干脆我准备吧，说不定诸葛亮就许调动人马虚攻我的北原，暗取我的卫兵呢。我还是以严防为上，我别瞎耽误那功夫了，多做会儿准备比什么全强。想到这会儿，司马懿回到中军帐，他立刻传令让夏侯威、夏侯霸埋伏在南岸，如果蜀兵要劫你们的营寨，你们就以弓箭取胜，乱箭齐发，让张虎、岳琛领2000名弓弩手埋伏在北岸，你们就专门看着我这九座浮桥，不管什么船只，包括一小木筏子，都不许让它接近浮桥啊！我费那么大的力气，费那么多的工料搭起这浮桥来，诸葛亮给我烧了可不行。诸葛亮一生作战专会用火呀，不烧则已，烧上就不轻。你们就把这桥给我看住，只要是来人要想向浮桥纵火，你们就狠狠的给我射。然后他又派人飞马到北原告诉郭淮、孙礼，你们呀最好虚设大营，把人马埋伏在外边，如果西蜀军来接营，你们不必跟他死战，你们就往下败，我自领兵击之啊。随后他又派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带领精兵50000看住我的前营，千万把这家给我看好啊， 诸葛亮的战术可不得了，他是既打头也打尾呀、啊，既打前也打后，他要打你，他想的可周到了，你稍一疏忽，不定在哪儿就吃上一个苦头，这苦头吃上就小不了。司马师司马昭一听，爹爹您不必挂记，我等谨守前营也就是了，他全都安排完了，所以呢无班无仪趁着木筏子一接近这浮桥，就让人家乱箭给射回来，跟着魏兵两岸是一场混战呢、啊，这就打起来喽。那么这时候那魏延和马岱攻北原攻的怎么样了？北原也没攻起来啊，二将领令先行，当他们来到北原的时候，一看曹魏大营啊，静悄悄的，这个魏延马岱俩人心里就有点犯合计，是不是这是一座空营啊？当他们接近曹魏大营的时候，仔细这么一看，旌旗虚掩，既没有人声也没有马叫，不好，有埋伏。魏延呢、啊、大喊一声，后队变成前队，赶快往下撤。他们刚撤下来，这时啊就见从远处飞来一匹快马呀，马上坐着一个西蜀军小校，冲着魏延马岱喊了一声，二位将军，丞相有令，让你们赶快撤离北原。曹魏军呢、啊、早有准备。魏延这么一听，怎么样，嘿嘿，多谢丞相令来的及时啊，我们刚把后队变过来，那就赶快往下撤吧。魏延他们的人马刚撤到半路啊，只听两边一声炮响，嚯，有无数的曹魏军呢、啊、就见呢、啊、在曹魏军中有一杆大道旗，上书征西大都督司马啊，把魏延吓了一跳。魏延一瞧，这谁在这儿呢？司马懿呀、啊、他回头招呼马岱，干嘛呀？快点走，这司马懿呀、啊，只有咱们丞相能对付他，咱俩可不行。到底是司马懿吗？是司马懿的大道旗，司马懿人没在这儿，但是曹魏军喊的可是挺凶，还喊他们的名字呢。魏延马岱二位将军，我家都督司马懿在此，你们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啊？魏延马岱一听，别废话了，别理他们，咱们赶快夺路回营啊。幸亏丞相派人来接应，要不然呢、啊、差点这二将回不了大本营啊。蜀魏军在岐山这一战呢、啊、打得可真够凶的呀。西蜀军这仗算没打胜，不但没打胜，折兵不下一万之众啊，还死了一位大将吴班。诸葛亮丞相收兵回来之后，心里头很烦闷，为什么？这仗打得不顺当，就是不舒畅，打得非常蹩脚。同时呢，自己这个计策呀，不畏不严密啊，但是都被人家司马懿给看破了。自己打仗打了大半生了，还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对手。这个司马懿是十分刁狡，非常奸猾呀，就是说这个对手啊很不好对付，所以使得诸葛亮丞相心里头有点烦。本来这次兵出岐山呢、啊、他就要和曹魏军决一死战，开始到这儿一扎营就把这个决战的架势摆开了，但是现在呢，劫人家曹魏大营没劫了，浮桥也没烧成，这个虚攻北原，实取魏滨，这一计没能成功。哎呀，诸葛亮暗想，怎么才能分散司马懿的兵力呢？如何使得司马懿能够来个首尾难顾，我这个仗就好打了。就在这时，中军进来禀报，启禀丞相，费祎先生到。费祎这是从哪儿来呀？从成都来，干嘛来了？奉刘禅的旨意，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耗子，有意思哎。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对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笑什么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那他哪知道啊？ 不知道 你猜猜。 猜 猜不着，使劲猜。 使劲猜，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你告诉人家吧。 我姓啰，我叫啰嗦。 你是够啰嗦的。 哎，对对对，是我。我找小王讲话。我的未婚妻啊。喂，她是女的啊。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 等着要唱。瞧什么？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等着打电话的。 那可不是吗？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你甭提这名了。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净是废话。 讨论吗？这不讨论。 人家没事嘛。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票都买好了。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对。 票价8毛1张的。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他这报账呢。 啊，什么戏呀？你猜猜。 怎么又让人猜呀？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对了。 哦，对。 不对，你乐什么呀？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你告诉人家吧。 歌剧。哎， 什么戏？ 刘三姐。 好，刘三姐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干什么？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学一学。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行了，你来吧。 唱山歌啊，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呀、不怕探险弯又多，路弯又多。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那都看得见呢。 哎呦，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看，没事了。 啊、还没吃饭呢。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准备了。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净是废话。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好不好？7:01开演。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怎么别来了？ 现在都8:30了。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北京时间16:00。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从昨天这档节目啊，我们和姚老师讲到另一个重点，通理。好，下面我们请进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 就是咱们这一套的自然的方法啊，完全都可以避免了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发展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事情啊讲了这么多内容啊，就是让大家得明白这些啊，明白以后哦，是吧，我们体内的垃圾是一个关键啊，心情是一个关键啊，我们从哪儿啊走出这个疾病的沼泽地啊。很多人哎呀，我什么时候有个出头之日，是吧，哎呀，成天是吧药不离口啊，他哪叫活着呀，哪叫生活呀，是吧，我这不是活受吗，就处于这种这个情绪当中啊。我们说首先要什么呢，病来之则安之啊，安之要静下心来，我们要找这条出路，要解决这个啊，目前你这个身体啊，出路在何方？那你听完节目啊，能找着方向，首先第一找着方向，能够提振你战胜疾病的信心。我说我们这档节目就没白讲， 对， 是不是啊？就没白讲。那说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就按照我们这做，啊，先把外来的敌人，你送走他，是不是？ 是的。 你这不清楚吗？ 一个一个的清理。 啊，咱一个一个解决，啊，怎么解决？泡脚啊，又忘了，是不是？先送走他，送走了外来的，啊，这就叫解表，啊，咱再把那内里的， 再给他清除体外， 咱做清理。说没有垃圾了，哎，哪来的，是吧，该怎么送，是吧，该怎么给他们铺路让他们走，走了你就利索了啊。这些病邪，不管什么样的病邪，这些病理产物啊，咱们说点文词儿，说点术语啊，首先把制造你疾病制造你痛苦的这些原料，说干什么呢， 一并清理掉。 清理掉。 是吧？该从毛孔的毛孔出去，该从小便的从小便出去，该从大便的大便的出去，是吧？ 对，该从呼吸排的也要从呼吸排。 对啊，咱们最后讲到这个喘气儿，是吧？呼吸，啊，把这些东西清完了，啊，这叫像什么？这就像到我们屋里，啊，住了几十年的屋子了，是吧？墙壁也黑乎乎的了。是吧？地板也不行了，墙壁也不行了，是吧？就这屋需要一个清理，乱呐，太乱了啊！特别老年人，啊，这也舍不得扔，那也舍不得扔，是吧？屋里都是老古董，啊，用不用，用着用不着的，是吧？都存着，啊，为什么呢？啊，家财之万贯呢，啊，哎，你不能扔，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上了。结果呢，一搁那儿，十年二十年都没用，是吧？哎，这一些老年人的习惯，啊，你算算用今天的经济头脑算算，那个东西搁那儿不用20年，啊，那就占地费啊，一平米啊，是吧？一平米多少钱呢？是不是？你占那个地方用着，是吧？好，我们用这个屋里，是吧？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身体这些垃圾啊，凡是不属于我们身体的这些东西这些物质是吧，我们都称为垃圾啊，这点跟大家说说是吧。垃圾呢还有啊不同的叫法啊，就像我说的了，怎么称呼，把这些垃圾给它分成内分成外是吧，外的啊叫六淫啊，风寒暑湿燥火，又是内的呢，是吧？也有啊，是吧？叫 情志的 啊，叫六瘀。 六瘀 啊，哎，姚老师，你说说这六瘀都有什么？ 有气瘀、食瘀、湿瘀，还有痰瘀、热瘀，也就是说的火瘀。最后一个呢，就是血瘀。 对。这不就六瘀说全了吗？啊，把这个外的，这叫六淫，在内的，啊，叫六瘀，你这多清晰啊，是吧？那么现代医学怎么称？啊，怎么称这些东西？啊，大家也大概其知道，是不是？叫什么？这酸性物质，是不是那么称呼？ 是的。 啊，还称呼什么？叫自由基，是不是这样？人再具体分析，是吧？什么病毒啦，什么细菌啦，啊，是不是？ 对。 啊，在我们体内都存在啊，啊，就这么分的。我们大概其也知道这个就行了，啊，是不是？ 是的。 古人把这些啊这些垃圾还分的比较细，啊，那就是给它定性定位，是吧？嗯，是属于寒的。是属于啊热的，热的就是火呀。另外呢，啊，很多人虚，是不是？哎呀，上了年纪了，虚了，你再看看，你这虚啊是真正的虚啊，还是假虚？ 对。 你说怎么还有假虚呢？ 嗯。 啊，这个假虚呢叫瘀，造成的 虚， 是吧？ 由瘀而造成的虚。 说白了就挡道了， 嗯， 没让营养过去，像身体缺营养吗？不缺，啊，但是呢，营养的通道被这垃圾堵塞了，啊，你比如说心肌缺血，是吧？那你去验验血，你看你血少吗？没有一个血少，太少了，啊，心肌缺血，所以不贫血怎么会造成心肌缺血？对了，是吧？堵了，是吧？堵了。啊，营养上不去了，啊，那现在吃的那么好，怎么会怎么营养过不上去了呢？啊，是吃的不错，啊，不是因为缺营养造，啊，那以前60年3年是吧，自然灾害度荒的时候，那个虚，那还是真正的虚，啊，现在的有些虚，就叫瘀而致虚，啊，就是垃圾了。啊，刚才姚老师也说了，有气，啊， 气郁，有呢，因为吃的， 食郁， 食郁，吃的东西食郁吧。你比如说有些人说的具体他就知道了，你本身你脾胃就不好，是吧？然后呢，正月十五又吃元宵，肚里还没食，是吧？一看嚯，这元宵再不吃坏了，怎么办呢？煮一碗元宵，好，一下子怎么了？毒了，是吧？那是粘滞的东西啊，又是甜的东西啊，影响了脾胃了，结果怎么了？堵住了，这叫呢，是吧？不想吃了，这叫食瘀，食瘀，那刚才说那个气瘀呢，也把它说清楚了，是吧？咱们既然解释呗，也把它解释清楚。气是百病之源，这个气不通，哎呦，这个难受极了，你看有些人，哎呀，我可不行，喘不上气儿来了。你这人说话办事让人倒喘气儿，什么叫倒喘气儿？气应该往下走，结果呢，走不了了，往上走，生气了，怒则气上啊，造成呢，气机不畅，打嗝儿，是吧？吐，堵得慌，嗓子眼堵得慌，是吧？胃口也堵得慌，是吧？一切都堵了，气管堵得慌，胸满，腹胀，气是百病之源，就是气瘀，食瘀，还有湿瘀，我们前两段节目讲的这个湿，滋腻的、厚味的，还有粘滞的，把它说全了，这都影响脾。刚才想到吃元宵，是吧？粘滞的、肥腻的，都影响脾。这是说食，还有痰瘀，你看食瘀，湿瘀、痰瘀，为什么讲先讲这食瘀，后讲这湿瘀，再讲这痰瘀，实际上他们的性质，内在的联系，一说大家都明白了，你吃的东西不科学，是吧？后味，你看那个气管炎的朋友，是吧？咳嗽有痰的朋友，你吃回肉，跟时候你这痰怎么样？ 马上就来了， 来的快极了，就增多，是吧？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这一晚上甭睡觉，那个大痰罐好家伙，一卷纸，是不是？你说得吐多少痰？等于把你吃的这些东西，好的东西都给转成痰了， 对，全转成垃圾了， 垃圾了。你看最后那个哮喘的人，那皮包骨都可瘦了，是吧？那补充了半吨营养，没有用，是吧？怎么呢？他都化成了痰了。这就是说，这个湿经过你的体温，慢慢稠了，稠了，变成了痰了。所以说食瘀，食瘀、湿瘀、 气瘀、痰瘀，我们讲了四个瘀， 四个瘀了。 还有两个瘀， 还有两个瘀，这两个瘀呢，就是这个火瘀， 也叫热瘀， 也叫热瘀，性质是一样，程度呢不一样，就是轻则是热，重则呢是火，所以这些湿也好，或者你生了气也好，达到一种程度，它就化成火了。你看那小孩吃湿以后怎么样？有胃火了。 对。 感冒发烧嗓子疼。那叫呢湿火。 对。 那就是吃了多了，是吧？也没排出去，也没吃水果，也没吃蔬菜，最后怎么着，在肚里发酵了。 查死了。 查死了。 对， 查死不就发酵了吗？ 对， 一发酵，你看那个肥，就是那样，发酵它就容易产生发热，是吧？所以呢，然后呢，再严重了就叫发烧，就是火瘀，有人经常牙疼，是吧？有的口腔一有火怎么样？ 口腔有异味， 是吧？有的呢， 这牙龈肿痛啊，有的是上眼睛啊，这就是火啊。咱们把垃圾啊，那啊，我们把它说透了啊，不要一带而过，因为这说透了这些东西，我们讲的都是临床啊常见的啊，大家一说，哎呀，我就那样啊，是不是啊？一说小孩，对，我家小孩就那样啊，是吧？吃一段时间呢，坏了。啊，你看咱们上回有一个啊，那个老人说他家的那个孩子一个月肯定病一次，是吧？一病是吧，又打针呢，又输液，啊，这课就落了啊，月月如此。你说他发烧了，他输液去啊，他难受，你还能让他学习吗？结果就把课落得多了，落多了怎么办？跟不上了。所以身体不好耽误学习，身体不好耽误工作啊，有的人就耽误挣钱了，呵呵，是不是？经济社会你没有钱哪行？但是没有钱你也不能有病啊，这是大家说常说的话，对啊。这个病怎么来的？病的性质，也就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垃圾是吧，我们给大家呢要分析的要细致一点。我们第一个谈到垃圾分成什么，属于气的啊，还有什么 湿的， 湿啊，还有呢湿， 湿 还有呢 痰， 最后我们就谈到了火， 对，火和热。嗯， 把这些呢说我们谈的这个顺序啊，我们讲这个东西学习也好干什么一定要严谨啊，我们把这个给它排列了啊，它是有顺序的。最后一个是什么？ 血瘀。 血瘀。咱们为什么把血瘀搁在后边呢？哎，这都有原因的啊，叫什么呢？久病必瘀。你看，久病必瘀啊，时间长了肯定波及影响到人体的血液循环啊。所以这些啊，在我们临床实践啊，一次又一次我得到无数次的验证，确实如此。你比如说啊，我们谈到了血瘀，说为什么久病啊会造成了血瘀啊，我们刚刚提到一句啊，开头篇我们谈到说气，谈到气的时候我们说了一句什么呀，啊，气滞血瘀。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人类活动当中，哎，人与人啊这个交流啊啊，很多事情啊啊都有矛盾，有时候是顺心，有时候呢啊不顺心，嗯，有时候呢就无形当中不顺心的时候呢就容易有气，这一有气就生气。如果你老生气，这是一；二一个呢，你生气气性还挺大，是吧？人有的人一吵一闹说过去完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对身体损害还小一点，啊。哎，有的人生气啊是没完没了，啊，这我们说的气。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啊，你好。 啊，你好。 哎，你好。 啊，李老师啊。 您好，我那个是07年上的香港，我好了很多的病。我也不会说什么。那个我现在就跟李老师反馈一下吧。 来说说吧。 我先说我老头的。第一个吧，他那个什么，在去年的11月份发现他的那个左面那个乳头下边长一个像一角钱那么大一个硬的圆的，完了可硬可硬的，厚度能有30个米毛那样那厚。完了我当时我挺害怕的，我就领他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做 B 超，做完了以后呢，说是男乳发育，完了那回来以后吧，那个大夫也没说要上什么药，是吃什么药，完我就领他回来了，回来以后我这不行啊，那他又不下去，那怎么整？我就用那个胶囊，倒出来2-3粒吧，我用那个酒把它和了。过了以后，用一块布把它那个抹在那布上，完就粘到那个乳头上了。完了上头搁块塑料布，完我还弄一个宽的收紧带给它勒上了。就这样，我一天换一次，半个月就好了，一点都没有了，也不疼了。那这还疼呢。就这个，这是一个。再一个是他的前列腺，他的前列腺吧，过去挺严重。那个一天晚上吧，一宿吧，能上5-6次那个厕所。 那是 有时候1个小时，有时候1.5个小时，就这样，根本晚上睡不好觉。就通过喝茶喝酒，完了他现在吧，一宿就上1次厕所，可以说正常了。 啊，这就基本上正常了。对。 对了，就是正常了。那以前的时候要白天，哎呀。走个500-600米吧，就得上一次厕所。哎呀，把他憋得够呛。 可不，哪500-600米就给你按个厕所呀？ 就是啊，那个这是他的两个方面哈。而我的呢，有几个方面。我第一个是高血压。我过去吧是150-160，有一次180。 哎呦。 完了，低压呢是100，有时候110，最低是90。 都够高。 通过那个喝茶喝那个酒， 对， 完了我还那个泡脚的时候跟小苏打，所以我现在吧，基本正常。我夏天要量的时候就是120-80。 你看看， 我前两天量的吧是那个128，低压呢是78。这是一个，再一个吧，我的白头发，现在变黑了。我通过干梳头，我天天干梳头，人家不是要求干梳头36次吗？我梳100次，一面100次， 超得。 我那个每天吧掉个10来根头发，一看吧多数都是白的，这长出来就是黑的呗，要不长出黑的，他们掉白头什么？还我现在白头可黑头可多了，那个就后脑勺呢，基本都白的，都黑的了。就前面还有点白的。 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79。 哎呦，79，白头还变黑头发了。 啊，我这现在能有2/3的黑头发了吧？ 哎呦呦呦，好像80岁的人了。 就是啊，待待几个月就80了吧？ 可太值得自豪了。 所以我说吧，我上这个闲谈时我上对了。第三个，我通过泡脚。喝茶喝那个酒，我的腿，我的那个关节炎好了，不疼了。以前我的那个膝盖可疼可疼的，来走道都不敢走。现在不疼了，一点都不疼了。这是一个，再一个，那个减肥，我1.5米的个，就过去的时候是130-140这样别人说后胖了啊。 有点偏高了。 通过喝茶泡脚，吹肚子，我现在114到118，就是我这两天胖一点，118，过去都是114。我便秘吧，比较严重，我那时候就是1周没便下来，哎呀，憋得我那个觉也睡不着，是饭也不想吃，就那个后来到医院灌肠，哎呀。才那啥，